的人都被自己绷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的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那爱能解脱，那是不是要你点头？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错过。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是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失去我。 世界上真的没有如果，也没有卖后悔药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今年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如果下一次今年等着我来帮你送歌的话，估计应该是不太可能了。那个时候年龄太大了，估计也该退休了。所以很希望在这个今年的尾声，能够帮助到更多位听友，传递你们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这件事情我做了十多年了，比较擅长。 逞强狂欢掩饰倔强，面对空洞四面堂皇，有没有一些悲伤？谁把星星点亮？月光凝住文章，看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 光明如万丈，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呐喊阻挡。最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我们在麦田里汇集，光明是为失败谁还在衡量，记得风里带着记得把头望。最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 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叫做《极美》，估计这样极致的一种美的感觉，你应该在心中也曾有过吧。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马上就要过年了，估计在火车站一定是有很多很多朋友。那这首歌 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就快活开进了失落。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装作很快乐，重蹈覆辙。开往北京的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想念我了，暂别的小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其实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即使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会觉得很累。 不光是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往哪里去的火车，现在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回家。虽然点歌的人和以往比起来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能够感知得到大家都已经开始踏上归家的旅程，真的为你们开心，希望度过一个美好团圆的年。在这里呢，如果听到了还想在鸡年尾声点歌的话呢，目前点歌通道是相当的不算拥挤啊，可以继续来发送你的点歌要求，新浪韩立微博。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送上这首来自小果点播的歌曲，他希望在2月9号自己26岁生日的这一刻，把这首歌 带给自己还有喜欢的人，来自李健雾中列车，当然也有大家特别喜欢的 TFBOYS 当中的易小只。每一年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候像雾像雨又像风，有时候自己也知道难得糊涂，但更多时候是清醒和理性让我们更知道扎根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最重要。 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青春。 有些歌曲真的会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暂时不会去想那些鸡飞狗跳很浮躁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足以安慰到我们。耳畔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是啊，总有些事情要填满生活的每一个空白格，若还没有填满，大概就是日子生活意义的奋斗的意义所在。不要着急，慢慢来，会好起来。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7年，青年导演周子扬凭借处女作《老兽》一鸣惊人，收获了众多电影节的重要奖项，引起热烈反响。在大陆、香港、台湾院线成功公映之后，于2018年2月9号16点正式登陆视频网站。在《老兽》身上，你能看到一位青年导演强烈的创作欲望，关注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常常被人忽视的社会问题。一个怀有生命力的老年人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幸福有配方在北京举办了开播发布会，主演归亚蕾、刘一涵等现身助阵。该剧聚焦当代老人晚年生活，展示了社会热点话题。该剧将于2月12号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本周六晚上10点，声临其境节目将迎来一组神秘之声。其中变音电影《美人鱼》中的张雨绮精彩展现了她和邓超间剑拔弩张的对话，让观众们大呼过瘾。产经体育等7家东京体育报电影记者主选拔的第60届日本电影蓝丝带奖颁奖典礼在东京举行，阿部龙史和新垣结衣分别获得了这一届的最佳男女主角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是从2002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一直陪伴着你，尤其在点歌节目当中常常出没的我。在2018年2月9号周五的晚上，继续来帮助各位传递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弹着黑白琴键的小妮儿，她说想听江韶涵的歌。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心情如狂飙，溅我一身的秘密。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 心里，黑夜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 我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个八十九块闪烁， 人都该有梦，有梦就不要怕痛，这个主题点的多好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1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就有六年没有再听过广播的 C 范丽儿点播的，他说我当年听的时候你还是在中午呢，那个时候我们全宿舍一起守候你的节目，想起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此时此刻想点播一首暖暖，感谢大学的时候的那个男孩，他已经陪伴了我8年，真好真好，为你们送上这首暖暖，一直这样爱着。 这个一岁点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这个一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多心疼，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 不管你们在哪里，也不管是不是偶尔才听这档节目，但愿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让你们找回到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那种简单的纯粹的感觉。陈楚杰 DOU